为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保加利亚、墨西哥、民主刚果、尼泊尔、柬埔寨和泰国等国今日举行了庆祝集会、联欢会、讲演会、图片图书及手工艺品展和电影欣赏会。会场里展出了反映伟大的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不朽业绩的照片，白头山卓绝伟人的不朽经典著作和介绍先君朝鲜的图书、图片，以及反映我国人民睿智和才能的手工艺品，有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莅临下隆重庆祝朝鲜劳动党成立70周年和我们祖国发挥一心团结的威力取得胜利等我国影片。